最真的期待，昨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呢，星期二的和你一起唱在直播的开工歌，我选的是南征北战的最美的期待。不知道当初在创作那首歌的时候，南征北战有没有听到过算是歌坛前辈的赵咏华的这首老歌最真的期待。周三下午的和你一起唱3:09，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今天开场两首歌曲都是这样的，不急不慢，从容不迫的优雅 style。 你好，欢迎收听，我是戴毅。在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联络的方式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The doors are open and you're on your way, 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On you today, fire is deep in your heart, desire 我猜可能在下午这个时间里面，有人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然后恰好就听到了自己很喜欢的一首英文老歌 Eternal Flame。 而可能你喜欢它呢，就是因为曾经看过的一些热门美剧里面用了这首旋律感很强的歌作为了插曲，带有年代感的和声啊，这样的和声很好听。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首已经传唱了快30年的经典的英文老歌，一段很优美的旋律，我相信和它在这个下午在电波当中相遇的时候，也能够给你带去一点轻松和愉快的心情。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有请萧敬腾。 说有理说无理，含蓄着大胆说，说太勉强，不好意思说胡言乱语，说清楚说明白，直接说慢慢说，有个说法，究竟什么一回事，哪一天你会同意，哪一刻你会发现，往年立刻打开你的心箱，请你留言，最近你怎么没有时间在家，等你回来，最近在想你总不会换，想知道想知道我面对的处境，甜蜜的人是你，最近我一直想，最近我一直想着说，大胆说，说太勉强，不好意思说胡言乱语，说清楚，说明白，直接说，慢慢说，有个说法，究竟什么一回事，哪一天你会同意，哪一刻你会发现，往年立刻打开你的心箱，请你 这样的表情，就这样的灵魂。 夜深静悄悄，独处的时光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搜集的拥抱，不再一切需要太多理智的世界，被你离开的反作用力锁进黑暗陷阱， 时光在路上，这位听友很喜欢刚才那首歌是吧 Eternal Flame， 我待会儿呢会把歌名敲键盘的方式敲给你，那你觉得刚才拉拉徐佳莹的这首一样的月光怎么样，好不好唱？如果说在 KTV 里 K 歌的你是不太肯轻易认输的麦霸级别的 K 歌达人的话，那么刚才这首歌你能够感觉出来其实徐佳莹的歌不太好唱，想要唱好她的歌真的是气力、声线、情绪，你都要好好的把握和揣摩一番。那刚刚在两个多月前拿下了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以及最佳音乐专辑奖的拉拉徐佳莹，在前一阵子呢是对外宣布了自己的婚讯，男方呢是跟他低调相处了有3年时光的比他大出了11岁的音乐录影带导演比尔贾。那拉拉呢也是在自己的微博上面写到说，歌手跟导演结婚了，女子跟男士要结婚了，黑色跟白色要结婚了，射手跟双鱼要结婚了。他说他有我永远追不上的11年的阅历和定性，然后呢我有比他早11年结婚的胆识和幸运，除了有这11年美好的差距之外呢，也因为有太多相像的缺点，所以难逃彼此的掌心。双鱼的内心真的非常的丰富和细腻啊，祝福拉拉徐佳莹。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稍等一下啊，我把歌名写给你。 Let me down. 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sad. It's just that I'm worried, so worried that you let me down.Thank you.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作为国内非遗领域最大的全国性节会活动之一，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将于9月13号在济南开幕。本届博览会将通过展演、展示等多种形式，让非遗走进大众，并同时在线上办展，让全国各地的非遗爱好者可以线上观展。据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中国非遗博览会的主题为活态传承，活力再现。主展馆在布局上打破常规，按照传统工艺展览项目分成了织绣印染、陶冶烧造、制茶酿造、印刷刻绘等8个主题，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针对性的选择。除了展演、展览板块外，本次非遗博览会还有比赛、体验和论坛板块。比赛板块中，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传统工艺传承人和从业者将现场展示草柳藤编织、剪纸、泥面塑、陶瓷成型等传统工艺类项目。本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大量使用互联网和音视频技术，线上线下同时办展。博览会官方网站会进行非遗产品、传统工艺制作流程、非遗传承人的故事等直播，还将与电商平台合作，将零售、统售、网售有机结合，满足观众的购物需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练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我看着你睡着，像刚问候的小猫，无力在对我撒娇。窗外的风景像你开朗起落的名画，一句不知道，所以我一个人享受着孤单的美好。突然想牵着你的手，走在落马的街头，疯狂的想要角度的牛肉，去感受那种自由。像乐手般的格斗，风中矜持的邂逅。突然想在胜利的大笑中祈求，能握紧你的手。车上，我看着你睡着，像 小猫，狐狸在对我撒娇。窗外的风景像米开朗基罗的名画，你却不知道，所以我一个人享受着孤单的美好。突然想牵着你的手，走在罗马的街头，要角度的牛，去感受那种自由，像野兽般的格斗，风中惊起的邂逅。突然想在胜利的大教堂祈求，勇气和突然想牵着你的手，走在罗马的街头，疯跑的想要角度的牛，去感受那种自由，威尼斯浪漫的漂亮，继续用尽回生活，也要站在遗憾前说，请住进我的心中。 在编曲方面，其实小胡同学胡彦斌还是很有想法的。这首歌叫做《罗马假日》，现在已经是8月22号，八月的下旬。我想随着学生朋友们的暑假接近尾声，很多平时很热，或者说一到了暑期就很热的一些旅游城市，可能很快会从旅行的旺季变得热度没有那么高。反而在这个时候呢，真正是适合那些旅游达人、热爱旅行、热爱出游的人错峰出行的好时候。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还有年假，你还可以请假。下午的3:37，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有请 Tommy Tears in Heaven。 Feel the s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I must be strong and carry on, 'cause I know I don't belong. saw you in heaven, beyond the door, there's peace I'm sure, cause I know 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感谢那些发明了高灵敏度话筒的人们，他可以把歌手最特别的音色录制下来，然后在你听一遍一遍听这样的歌的时候，这个歌手最棒的音质的部分就一遍一遍撩拨你的心，然后你就会发现听着的时候你的汗毛就竖起来了。金海心天涯歌女，其实金海心她所擅长的跟其他一些大嗓的女歌手不同，她的唱腔算得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剑走偏锋的，当她把气声、假声、鼻音全都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金海心，既慵懒有个性，嗓音独一无二。3:45，继续和你一起唱，接下来再来一首老歌吧，流行度很高的老歌，有请光良带 Live 版的《想见你》。 走过每一秒，仰望静悄悄，贴上有人拥抱，我拼命的 大。 谁都不亏欠谁什么，不必尴尬，不必拉拉扯。 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儿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听，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用音乐表达心情，也要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和你一起唱。最后一首歌带来露露，在微信平台上面露露留言说，很想听到野人花园，满足你的愿望 Truly Madly Deeply。 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祝你周三下午愉快。 Counting on a new beginning, a reason for living, a deeper meaning, yeah. But I wanna stand with you on a mountain. I wanna bathe with you in the sea. I wanna lay like this forever until the sky.